我国的各中央级艺术团体艺术人在国民经济先行部门工矿企业积极展开生产鼓动宣传活动。国立民族艺术团、血海歌剧团、国立话剧团、国立杂技团、平壤木偶戏团的艺术人分别在平壤火力发电联合企业、东平壤火力发电站、平壤化妆品厂、金中泰电力机车联合企业、平壤织袜厂、全球针织厂进行富有战斗性、振奋人心的演出，来鼓舞工人群众在攻占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高地的全民总突击战中取得胜利。之后，他们奔赴各地煤矿，又展开了火线演出活动。